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呢个浩浩汤汤吓。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即系喺服务业入面。其實有冇剝削咧？呢、這個情況咧咁樣樣，大家其實諗下都知啦。其實係冇分別嘅，即係你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對於個資本家嚟講，佢都係一定咧係俾嗰個工資咧，一定係唔等於啊，即係話喺你整個經營嘅過程入面，佢所能夠所產生嘅總收入。是咪啊？因為如果理論上嚟講，你話我係咁多鐘頭啊，其實咧可能已經賣咗咁多對鞋咧，其實都已經可以係夠我嘅生活費㗎啦啊！咁但係嚟講咧，我仲要做多幾個鐘頭，要賣多幾對鞋，因為如果我唔賣多幾對鞋咧，根本個資本家就等於白做，啱唔啱啊？因為嗰個利潤咧就係來自嗰個我哋叫 extra time 啊。嗱咁 extra time 嚟講咧，其實馬克思咧佢係有咁樣嘅分析添嘅。佢都話啦，嗱，譬如我哋一日做十個鐘或者十二個鐘乜都好啦，啊，實際上咧，你之前咧，或者我哋之前即係都講過，唔係一定係之前嘅，但係即係總之我概念上當之前之後啦嚇，就係話實際上你可能已經係做五個鐘，已經係足夠你嘅生活費用噶啦。咁呢個咧佢叫必要勞動時間，有時咧就再沉醉啲叫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嗱，點解叫社會咧？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因為原來呢個必要勞動時間咧。就唔係一個即係死板嘅概念嚟嘅，因為喺唔同嘅時間、唔同嘅空間、唔同嘅年代咧，你嗰個嘅叫做生活費係好唔同噶嘛，係嘛？即係話以前嚟講，我哋成日都咁講，舉一個例子啦，就係話今日一個住劏房嘅人咧，佢一樣可以有部電視機，一樣有冷氣，一樣有手機，一樣可以去呢個抽水馬桶，係嘛？亦個雪櫃仔咁諸如此類。咁以前咧。即使是呢個唐太宗、漢武帝，都完全冇呢種享受嘅。咁但係你能唔能夠講就話，而家今日住劏房嘅人，哇，係富有過呢個漢武帝、唐太宗好多咧，或者係埃及嘅法老王咧？其實呢個咁樣講法係冇意義嘅。你只能夠就話，因為隨住人類文明嘅進步，係咪啊？即係科技嘅發達，所以我哋嘅生活水平係不斷咁提高。咁樣咧，每一個時代咧都有一啲佢哋認為係必需品嘅嘢。而是前個時代呢是唔認為是唔需要嘅亦都係接受嘅。咁但係你將來呢個係不斷變動㗎嘛。咁所以我頭先講嗰個叫 subsistence level 呢其實係一個 variable 嚟㗎。唔係一個 constant 嚟㗎。咩叫基礎生活水平係咪所以你唔能夠講話嘩咁佢哋咪就嘩仲犀利過皇帝啦咁樣係咪我有部手機我已經犀利過皇帝啦咁樣。但係你啦而家你冇部手機你都不能夠生活啦喺呢個社會入面係咪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呢所以點解佢有時加個社會必須勞動呢或者係社會必須勞動時間叫做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 呢大家要充分明白佢背後嗰個概念至得。 但係財哥，我又想即係質疑一下， 好好好好好 都講過賣鞋嗰個例子啦。 嗯嗯嗯 其實都係之前阿 Jeffrey 講嘅嘢，就係話如果有企業家，即係我例如我個鋪頭連鎖式嘅，周圍都有一間嘢，咁我賣鞋梗係賣得快過我鋪頭仔咁慢慢賣㗎。 嗯嗯嗯嗯， 即係我例如我係一個話商場入面咁樣話有冷氣，啲人行得好舒服嘅，想賣鞋仲可以買衫嘅，咁梗係賣多啲㗎。咁你鋪頭仔淨係挖一個檔仔喺街邊咁樣擺啲鞋喺度，咁可能賣真係賣得冇咁快㗎喎。 係啊，咁有咩問題咧？ 咁所以其實會即係。你頭先講就係話賣多，即係我本身例如咧，似我擺檔仔，我買三對我就賺夠啦，因為我唔使再俾人抽水啊嘛。但如果我一個 sales， 我買三對唔夠，買十對先可以叫做賺夠，因為我賺翻啲錢係我老細賺，佢再出糧俾我嘅啫嘛。 啱咯，呢個咪就係你完全講緊馬克思嘅分析咯。 咁所以唔係，咁所以其實，但係可能買三對鞋，即係喺街邊買三對鞋，仲辛苦過喺個商場入面買十對鞋噶。因為有商場呢個配套，可能賣鞋仲易過喺街邊賣噶嘛。 啊，係啱嗱，呢個觀點就係好嘅。咁大家諗翻啦，《歲月神偷》入面嗰間鞋鋪啦，啊，任達華嗰間鞋鋪啦，即係一樣啦。嚇，確實咧，真係嘅。你決定做小商户定係做打工仔咧，係一個好艱難嘅決定嚟嘅。但係仍然呢個社會上面點解咁多人都仍然要做小商户咧，唔做打工仔咧？就係話其實打工仔。正正就是要睇老闆面色受老闆嘅氣同埋呢一舉一動基本上都係受制於人嘅係咪你稍微你試下喺個即係布鐵道你企到啊我哋琴日先講過 Jeffrey 啊就係嗰個啲嗰啲靜脈曲張係咪或嗰對腳啊陰功啊係咪咁嘅時期呢但係呢就冇人可憐你嘅。咁 但係可能你話有冷氣啊，或者好啲。但係如果喺任達華嗰間歲月神偷啊，即係永利街定咩啦，喺嗰個鞋鋪賣鞋呢，咁你確實、哦、可能未必有冷氣啊咁樣。喂，但係呢嗰、那個係自己做老闆喎，係咪啊？咁、自己都做老闆呢，就有個自主性，有個滿足感。 即係話其實佢可能佢想做賣鞋嘅。 係啦，冇錯啦。咁、換句話講呢，其實呢你係一個選擇，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做老闆好啊，定係做夥計好啊咁樣。咁、但你做老闆當然就有個風險啦，係咪？因為可能即係今個月就賣得多， 可能反多好多嘢啦， 就賣得少，咁唔淨止添，喺歲月神偷仲要派片俾嗰個咁樣嘅死人鬼佬差人添， 仲慘啊， 係嘛？仲慘啊，係咪？咁確實係嘅，所以咧，其實每個人都係一個抉擇嚟嘅。但係嗰、那個關鍵就係話咧，其實喺資本主義社會咧，佢係盡量咧係令到呢啲小商户咧係冇生存嘅空間嘅，話俾你聽，係咪啊？因為呢個就係因為資本家係要不斷咁樣累積累積累積擴充擴充擴充，佢因為喺競爭過程入面呢係要盡量擴大個市場呢，所以佢到頭來呢咪就係排斥曬你所有嗰啲小商户囉、 這個、領匯 咪就係囉，領匯咪就係咁樣嘅情況囉，係咪？咁所以當然喺現時嚟講呢，佢都未必係即係完全徹底是可以做到呢一步嘅，咁、所以其實係有個不斷嘅角力，有個鬥爭嘅，因為好多人呢始終係想出嚟做呢個咁樣嘅小商户啊，係咪做老闆。咁但都講過啦，小商户就唔等於資本家嘛。嗱、呢個就係都係簡單再生產同埋擴大再生產嘅分別㗎嘛。即係如果小商户係即係係想話搵餐食係呢個養妻活兒嘅生活稍微豐足啲嘅，佢唔需要不斷咁擴大再生產嘅咧，叫簡單再生產咧，咁佢就唔係資本家。但係你係不斷擴大再生產，即係每一年嗰個規模咧都大過舊年嘅咧，嚟個利潤不斷增加嘅咧，嗰、那個先至叫資本家嘛，係兩個完全唔同嘅。 其實我另外都想回應翻 Jeff Cherry 咧，就係、其實 Cherry 講嗰個係好啱嘅，我自己就覺得好啱嘅。不過咧我亦都想潛再擴大翻少少頭先講嗰個物化嗰個概念啦、因為財哥第一次用呢個字眼、就話其實即係頭先個問題就係話佢的確係過得好咗，佢的確賣鞋呢係舒服咗，但係佢賣鞋嗰個原因點解佢會舒服咗呢，係因為資本家佢係有咁嘅生產嘅要素，佢係有咁嘅地方俾你啦，有咁嘅冷氣機器係會的確係令到你舒服咗、但係嗰啲冷氣啊嗰啲商場嘅來源呢其實都係咁多年、咁多年、咁多年咧，不斷去剝削嘅成果嚟噶。而咧，如果用我哋人類整體嚟計咧，人類不停咁發展，如果可以係不停咁樣，大家係一個比較公平，即係我呢、這個公平，我哋將來係要必定要好難去去再探討嘅。 要探討。 但係如果大家人類係共同嘅發展，大家共同係可以攞到咁嘅經濟成果嘅話咧，我相信所有人咧，佢嘅生活比而家賣鞋有冷氣量是更加好過好多好多好多囉、所以到最尾其實呢資本家都係攞咗好大嘅將好大嘅生產嘅價值就俾咗資本家囉、 再舉一個簡單例子，剛才我話即係企到呢個植物曲張嗰樣嘢呀，係咪有時我而家呢好多行商場呢，因為近年我睇多咗呢啲呢，其實我個體會係真係好唔同嘅，好深刻嘅，即係你唔好話係即係喺廚房入面啊煮嘢啊洗碗嗰啲人啊，喺呢個餐廳樓面啊做到氣都咳埋嗰啲人啊，一話呢就喺建築地盤啊做到真係好辛苦日曬雨淋嗰啲人啦、就係馬路工人啊咁樣啊，就算我入到去呢啲咁靚嘅冷氣嘅美輪美換嘅商場，我見到好多呢啲 sales 咧，其實有時我都戥佢哋真係好淒涼嘅。頭先講過就係話，你其實好荒謬啊！我都覺得嚇。當然呢樣嘢我哋可以爭取、可以改善嘅 ，Cherry 就係話，即係冇嘢係必然嘅。嗱，你諗下，歲月神偷阿任達華同埋阿吳君如喺度賣鞋嘅時期咧，冇客嗰陣時，佢咪隨時坐低咯。佢坐低仲要可以傾呢個扭開個心機嚇、聽下嚇、即係呢個天空小說啊咁樣理我啊，或者同阿仔玩下咁樣係咪？哦，有人嚟買鞋，佢咪買鞋咯。但係個問題你嚇喺嗰啲咁樣嘅即係高檔布貼嗰度，就算完全一個人都冇拍曬烏蠅，你都要棟篤企企喺度，係咪啊？即係百無聊賴。其實對一個人嚟講咧，根本即係照馬克思嚟講，佢呢個就叫貧困化，甚至叫做，但係佢呢個貧困化有兩個層面嘅，一個係物質嘅層面嘅貧困化，就係永遠將你嘅工資壓到嗰個基礎生活水平。咁所以咧就點解我哋即係人類已經比起500年前、1000年前已經富有咁多啦，但係點解仲有貧富之分嘅咧？其實個個都應該係富人啦，咁樣我都分析過呢個問題啦。咁呢個就係物質上嘅貧困化，另一個貧困化咧，其實心智上嘅貧困化、思想上嘅貧困化。 你諗下嗰個咁樣由朝到晚棟篤企喺度嘅嗰個靚布貼賣鞋嘅，你話根本佢根本其實係完全係呢個浪費咗、嘥咗嗰個人嘅潛質嘅，係咪？佢可以做好多其他嘢㗎嘛。咁返返到頭先講一個呢，就係社會必須嘅勞動時間同埋嗰個剩餘價值嗰個時間呢。嗰、那個時間呢其實馬克思有個名俾佢嘅，就叫自由時間，叫 free time， 唔係深奧嘅嘢嚟㗎，好簡單嘅。咩叫 free time？ 確實就係話即係以前未有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嘅時期呢，確實係喺一個基本上自足經濟係自主勞動嘅時期呢，我真係每日平均我可能做四五個鐘，我已經夠食㗎啦。咁剩返落嚟嗰啲時間呢，其實就係我嘅自由時間。咁我自由時間可以去做咩呀？啲人鍾意瞓覺嘅，咪瞓多啲囉。但係呢我就可以呢就係同左鄰右里談天說地社交啦。我又可以同老婆啊同阿仔啊女啊去玩下，咁呢叫做天倫之樂啦。嘩，我又可以呢就係、去大自然度周圍山下步啊行下行啊親近大自然啊，或者呢可能呢我會學個樂器啊，或者寫下書法啊耍下太極啊咁樣，係咪就係、是、呢個文化生活啦。咁所以無論係社交、天倫之樂同埋文化生活都係即係我哋嘅心智更好嘅運用嚟嘅。但係呢呢、這個 free time 呢就係喺呢個受雇勞動入面嚟講呢，其實你就係做多咗啦。係咪即係本來你一日五個鐘頭已經夠嘅，而家去做十個鐘、十二個鐘。咁呢個呢就係馬克思嘅分析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對人類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好負面嘅嘢，唔使講啦，即係所以佢話解放呢就係咁講。如果我哋能夠打破呢種咁嘅生產模式呢，就好似 Jeffy 咁講啦，其實應該呢人人都受惠嘅。 咪下次俾老細捉到吞破呢，可以同佢解釋就話呢個係我為咗係我 free time， 我為咗人類嘅將來我係要咁樣。 咁之後佢炒你啦。 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呢你呢個 free time 嘅貢獻啊，即係或者剝奪啊free time 嘅剝奪而貢獻俾資本家呢，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成個現代文明嘅基石嚟㗎嘛。因為你冇咗呢個 free time 嘅剝奪貢獻呢，資本家就唔會投資，唔會投資咁咪出資咪企業倒閉，企業倒閉咪失業，失業咪攬住死囉。呢度個邏輯㗎嘛，即係資本主義而家個遊戲係咁玩法㗎嘛。所以甚至你可以咁講呀，我哋都講到盡就係話你成日話即係要資本家賺到盡，你一定要俾佢賺到盡㗎，佢唔賺到盡佢撤資，撤資咪攬住死囉。咁點解你鬧佢賺到盡啫？但唔係咁講嘛。所以其實過去呢幾百年嚟呢，我哋係不斷嘅就係所謂叫階級鬥爭啦，叫 class struggle， 係咪？不過雖然呢階級鬥爭講出嚟好多人驚啦，即係有時話大陸啊成日講階級鬥爭啊，毛澤東嗰啲咁樣，但其實呢我哋甚至可以叫做利益階層嘅角力，好唔好啊？即係總之換個叫法啫。其實係確即係不同利益階層嘅角力喺呢個社會喺人類歷史係不斷發生㗎嘛。不斷發生嘅時期，其實當然具體嚟講喺資本主義社會入面咪就係工人運動咯。咁工人運動其實而家我哋都好支持㗎， 其實日日都發生緊嘅， 日日都發生緊啦。 打工仔吞破啊，一齊集體罷工，即係熄 lift 啊嗰啲咧。 係，亦都有嗱，其實呢個係角力嚟嘅。嗱 ，Cherry 講得好啱嘅。講真，其實咧，工人階級唔一定係啱嘅，我都咁講。正如咧，資本家唔一定係壞人，工人亦都唔一定係好人。這個大家要明白，其實你不要有這個這樣的戴了這個有色眼鏡的道德判斷，就是說即是資本家就是好的，不是資本家就是壞的，工人就是好的，當然是錯啦，是不是？倒轉頭呢，其實資本家一定有很多是好人，這樣呢工人也有很多是壞人的。壞人就是即簡單來說，就是說我都不知幾想身高良準不用做，是不是個個都想吞 pop 的啦，個個工人都想吞 pop 的啦。 那麼多個打工仔裡面梗有些是呢，不知道為什麼他吞 pop 又好醒，扮做嘢老闆。 是啦，冇錯啦，又就發現不到。 這些就贏了老闆囉，因為他老闆給他份糧呢其實呢遠遠超過他那個價值。 超不超過不知道，要計一下數字知道。但是起碼來說呢，即是說他被人剝削的程度呢就是較其他人低啦。起碼係咪咁所以嚟講呢，呢個係永恆嘅角力嚟嘅。所以即係馬克思個分析呢，佢唔係有個嗰個道德嘅一個指稱、一個判斷，就話即係所以你呢啲一定係壞人，呢啲一定係好人。而喺嗰個制度底下呢，其實大家個利益一定係相沖嘅。因為工人呢就一定係想工資提升，工作環境改善。咁但係對資本家嚟講呢，呢兩樣嘢呢同佢嘅利益一定係抵觸嘅。因為呢兩樣嘢都係花錢㗎嘛，亦都係即係食咗入去佢個利潤嗰度㗎嘛。所以就係、是、即係嗰個分析呢係一定要咁樣睇嘅。 只要撚一條寬頻落個電視機度，就立即登錄所有電視劇嚟睇啦。咁點解要同其他人一齊睇，去廁所又唔得，又要等你放廣告呢？你解釋俾我聽下。 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逍遙